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五，农历11月14。 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9天。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3次会议，强调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政府监管效能，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习近平命运与共，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交通要先行。14五开局之年，我国加速织密铁路网，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奠定坚实基础。 纪念吴学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汪洋出席。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贡献评选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汪洋出席并讲话。 王沪宁出席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委会。 财政部向各地提前下达2022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46万亿元。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7137万例。联合国秘书长称，还有98个国家未能实现年底的疫苗接种目标。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12月17号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提高政府监管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监管效能，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突出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要坚持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体制机制，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要推动发展适合中国国情、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个人养老金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推进价格改革和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知识、数据等重要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同时，我国市场体系仍然存在制度规则不够统一、要素资源流动不畅、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突出问题。会议强调，要从制度建设着眼，坚持力破并举，在完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快要素和资源市场建设、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提升监管治理水平等方面出台有效的政策举措，不断提高政策的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执行的协同性，以统一大市场集聚资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竞争。要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要结合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优先开展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会议指出，提高政府监管效能，要着力解决好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理清责任链条，提高履责效能，严肃问责追责。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职责，相关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各自职责范围内监管责任，地方政府要全面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企业要加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对涉及多个部门、管理难度大、风险隐患突出的监管事项，要建立健全跨部门综合监管制度，完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协同监管机制。要统筹推进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安全监管、金融监管，加快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堵塞监管漏洞。对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安全以及潜在风险大、社会风险高的重点领域，要实施重点监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持依法监管，抓紧制定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监管急需的法律法规，建立任职限制、终身禁入和终身追责制度。要创新监管方法，提升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要严格规范政府监管行为，建立贯穿监管工作全过程的监督机制，提高监管规范性和透明度。会议强调，办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出中国特色。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牢牢抓住人才培养这个关键，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坚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优化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布局，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深化科教融合育人，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完善治理体制机制，推动科技伦理治理取得积极进展。要坚持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相结合，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把科技伦理要求贯穿到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全过程，覆盖到科技创新各领域，加强监测预警和前瞻研究，及时从规制上做好应对，确保科技活动风险可控。要避免把科技伦理问题泛化，努力实现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会议强调，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完善制度设计，合理划分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养老责任，为个人积累养老金提供制度保障。要严格监督管理，完善配套政策，抓紧明确实施办法、财税政策、金融产品规则等，让老百姓看得明白、搞得懂、好操作，让参与各方有章可循，制度运行可监测、可检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国家主席习近平《命运与共，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交通要先行。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铁路网络不断完善， 运输效率不断提升，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6月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这让刚刚大学毕业的次仁屈措选择回到西藏工作，成为拉林铁路拉萨站的一员。半年来，他也见证了这条铁路给家乡带来的变化。 家乡的土特产像桃花饼啊、藏香猪肉等更好的走出去，来林芝旅游的人也更加方便了，不仅提高了沿线人民群众交通的便利，而且也给我们带来了就业机会。 这条让西藏迈入动车时代的铁路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的牵挂。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就坐上专列，实地查看拉林铁路沿线建设情况，指出要统筹谋划好西部边疆铁路网建设，充分论证，科学规划，更好服务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如今拉林铁路已开通近半年，累计运送旅客近60万人次。高原上的复兴号不仅成为西藏百姓跨市通勤的首选，也带动着沿线的旅游、就业和产业快速发展。以拉林铁路为代表，十四五开局以来，我国持续加大铁路建设补短板力度。一月，京哈高铁全线贯通，东北地区与京津冀两大经济板块握手更加紧密。二月，徐连高铁开通运营，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最长横向通道连云港至乌鲁木齐的高速铁路全线贯通，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六月，绵卢高铁内自卢段正式通车，泸州自贡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而进入到2021年最后一个月，仅仅5天之内，位于祖国最东端的母家高铁打通黄金旅游通道的张集淮高铁，连接老区与特区的赣深高铁等相继开通，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进一步完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超过6400亿元，全国铁路投产新线1644公里，其中高速铁路610公里，高铁里程稳居世界第一。 年底还会有安九、邯郸等高铁陆续投产运营，届时我国高铁里程将突破4万公里，再上一个新台阶。 不断织密的铁路网让人享其行、物优其流成为现实。在粤港澳大湾区，每天有近50万人次通过铁路通勤往返，高峰时段由广州到深圳、珠海等地，每5到10分钟就开行一趟列车，乘客也不需要提前买票，只需要通过铁路一卡通软件扫码乘车，随到随走， 打造了一个非常方便的1小时或者半个小时的生活圈，你也可以享受周边城际带来经济的效应。 目前国内已有50条线路启用了铁路一卡通服务，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等区域均实现高铁公交化运营，既要通达城乡，还要连接世界。自12月3号中老铁路开通至今，从昆明、重庆、南京等地都相继开行了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平均运输成本降低20%以上。与此同时，中欧班列开行范围不断扩大。今年1至11月，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13817列，运送货物133.2万标准箱，同比分别增长23%、30%。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推进与周边国家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努力保障国际物流供应链稳定畅通。 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铁路建设坚持自主创新，京张高铁成为全球首条实现 5G 全覆盖的高铁线路，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正式下线，一系列创新技术引领交通高质量发展。面向未来，我国铁路网络将不断完善，运输效率和质量将不断提升，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奠定坚实基础。纪念吴学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17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座谈会。吴学谦同志是我国外交战线杰出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2、13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8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座谈会上缅怀了吴学谦同志的光辉一生，强调要学习他坚定信念、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守初心、不负人民的报国情怀，担当进取、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高尚品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斌主持座谈会。 会前，汪洋会见了吴学谦同志亲属。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贡献评选表彰大会17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勉励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坚守合作初心，心怀国之大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再立新功。汪洋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积极投身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火热实践，建改革发展之言，做富民惠民之事，具同心同行之力，展示了胸怀大局、参政为民的使命担当，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优秀品质，主动服务、甘于奉献的思想境界，充分彰显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汪洋强调，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要更好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用好中共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要引导广大成员深刻理解两个确立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深刻认识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提高履职尽责水平，要着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尤权主持会议，会上100个先进集体、96名先进个人、50项建言献策优秀成果、50项社会服务优秀成果受到表彰，4位受表彰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11届全国委员会、中国作家协会第10届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17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使命任务，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文艺工作发挥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党的18大以来文艺战线取得的丰硕成果，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新征程上文艺工作肩负的重大使命，科学回答了事关文艺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王沪宁表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更加自觉地为时代和人民谱写新史诗，推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要更加自觉地担当培根铸魂的文化使命，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艺创作生产，要更加自觉地推动文艺守正创新，提高文艺原创能力，要更加自觉地追求德艺双馨，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联作协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强文艺领域行风建设。孙春兰、黄坤明出席会议。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国家能源局和国家税务总局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将学习成效落到实处，推出多项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国家能源局全力保障百姓生活用能需要，积极做好能源保供工作。面对今年以来国际油气市场消费量价齐升的局面，国家能源局指导能源行业积极应对，增加国产天然气生产供应，夯实稳量稳价的基础，全力推进24项互联互通重大工程如期投产，天然气管网供应能力明显提升。截至目前，全国储气设施已经实现满储，为今冬明春应对严寒气候提供保障。 今年以来，天然气供需形势总体良好，行业管理很好地发挥了压舱石和防波堤的作用，有效化解了国际油气价格高位波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持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国家税务总局组建巡回指导组，分片区分阶段督导各地便民办税服务实体经济落实情况。为支持企业发展，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已经推送54批次税费优惠政策，惠及纳税人缴费人 5.39 亿户次。前十个月全国新增减税7993亿元，其中超过1/5涉及小微企业。 今年我们梳理出热点问题100问，提供7×24小时涉税咨询服务，开辟绿色通道，帮助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应享尽享。截至11月底，办理出口退税6.54亿元，办理制造业中小企业缓交162户，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 截至目前，税务总局推出100条便民服务措施，已有98%落实到位。下一步还将制定2022年便民服务春风行动方案，将再推出一批利企惠民的实实在在措施。 12月17号下午，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航天领域杰出代表，围绕“飞天筑梦写忠诚”这一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5位代表分别是参加了神舟7号以来各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为建造我国空间站做出重要贡献的董能力，执行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飞行3个月期间，和乘组其他2名航天员密切配合，圆满完成空间站阶段第一次太空出舱活动的英雄航天员汤洪波。10年来，带领团队攻克了30余项核心关键技术，成功研制了20余台空间站重大科学实验设施的王珂。主持了空间站阶段任务飞行控制总体方案设计，获得了9项发明专利的学科带头人孙军，先后参与了天宫1号、天宫2号和空间站研制工作的北京青年榜样100后。见面会上，5位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岗位上投身航天、甘于奉献的故事。为进一步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保证财政支出强度，近期财政部充分考虑各地项目资金需求和施工条件，已向各地提前下达2022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46万亿元。据了解，2022年专项债券除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短板领域以外，将重点用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林水利、生态环保、社会事业、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以及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9个方向。同时，还将优先支持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的项目，积极发挥专项债券对重大规划和战略的支撑作用，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有力支撑。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已制定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明确全国通用和高风险地区适用的负面清单，促进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 北京冬奥会临近，境外人员将于近期开始陆续入境。如何确保境外人员和中国公众的安全？北京冬奥组委针对第二版防疫手册进行了解读。 下月初，北京冬奥会注册卡将生效，预计有2000多名运动员来华参赛，有超过2.5万人的各个利益相关方参与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工作。面对如此大量涉奥人员集中来华，根据防疫手册要求，首先就是要做好远端防控工作。此外，所有人员来华全部从首都国际机场入境，入境后即进入闭环管理。 我们实施的是全流程，从入境到离境的一个整个过程，你必须都要闭环。再有一个呢，每天我们要进行核酸检测，保证我们这个闭环完整安全，保证我们社会面是安全的，保证运动员包括其他的所有境外人员的安全，同时还有保证我们中国公众的安全。 目前所有参加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组织均已指定新冠联络官，确保各方顺利来华参赛。 山西孝义一煤矿透水事故被困的21人，其中20名被困人员已成功获救，1名失联人员仍在搜救中。 现在呢是12月17号的14:15，第一名被困矿工在被困了大约39个小时之后，已经成功升井。 15:03，第二名被困人员也顺利升井，随后被困人员陆续升井。 12月15号23时左右，山西省孝义市西新庄镇杜溪沟村村民涉嫌盗采煤炭，引发透水事故。事发时有25人在井下作业，其中4人自主升井安全逃离，21人被困井下。事故发生后，各类专业救援力量400多人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处置。今天上午11时15分，救援人员与井下被困人员取得联系，并向井下输送棉服、安全帽、食物等物资。紧张的生命救援在这里展开。据孝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通报，该透水事故系盗采煤炭引发，公安机关已控制犯罪嫌疑人7人，其余犯罪嫌疑人正在全力追捕。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16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56例。截至12月16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556例。截至12月1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5056万1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财政部发布数字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万1252亿元，同比增长12.8%，比2019年同期增长6.9%，完成全年预算的96.8%。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3924亿元，同比增长2.9%。今天工信部发布“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推动形成100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00家小巨人企业，培育200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和10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日前，人社部等4部门印发“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提出到2025年要实现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更加完善，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职业技能培训服务更加有效等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委近日联合制定了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方案从推进粮食节约减损、遏制餐饮行业食品浪费、加强公共机构餐饮节约等方面制定了工作任务。银保监会日前发布信用卡新规，开始征求意见。新规将严格规范信用卡息费的收取，强化治理过度授信、滥发卡、重复发卡等行为，对片面宣传、低利率、低费率、以手续费名义变相收取利息等行为进行重点整治，促进信用卡息费水平合理下行。今天上午，全国乡村旅游工作现场会在福建龙岩举行，会上发布了第3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第1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名单。会议还组织了创新引领乡村旅游未来专题展示，从技术应用、管理模式等方面呈现了乡村旅游多元创新路径。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澳门回归22年来，内地对澳门进出口值累计达3881.6亿元，其中今年前11个月进出口值为188.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2.4%，是1999年的3.9倍。今天，上海临港新片区发布离岸贸易配套支持政策，共24条，围绕促进离岸贸易产业集聚、支持离岸贸易向下国际结算和融资便利等6方面开展探索实践，深化推进新片区离岸贸易创新发展实践区建设。昨晚，2021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巴闽电影巡展在福建福州启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影片《跨过鸭绿江》作为开幕影片精彩亮相。该片全面展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进程，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今天，成都市环城生态公园100公里1级绿道贯通，该工程历时4年，串联起133平方公里生态公园、20平方公里生态水系、24平方公里城市森林、100平方公里生态景观农业区，为成都中心城区提供了绿色生态屏障。这两天，强冷空气影响我国多地，西北、华北、黄淮及东北大部地区出现了6到10摄氏度的降温，河北、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降温达12到14度。今天凌晨，山东烟台、威海等地迎来强降雪，交警、环卫部门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受强冷空气影响，今天浙江沿海出现8到10级大风。在舟山，80多条海上客运航线全线停航，4000多艘渔船回港。 宁波、台州等地的部分客渡运船舶也停止运营，海事部门加强预警和巡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2年纪录片片单，同时启动总台中国首次太空 8K 超高清拍摄和空间站巨幕电影《飞越苍穹》项目。据介绍，本次发布的50部纪录片内容涵盖纪录电影《冰雪之约》《华夏之脉》等多个板块，重点作品有《大敦煌》《飞越冰雪线》《智能时代》《野性四季》《珍惜野生动物在中国》《月背之上》《中国探月工程巡礼》等多部总台原创精品。电视剧《问天》今晚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剧时间跨越近30年，讲述了新老航天科学家冲破重重困难、攻克各个难关的故事，展示了中国航天事业从弱到强的艰辛奋斗历程。 多国人士表示，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出色，相信北京将呈现一场令人难忘的体育盛会。 请允许我代表全体索契市民，向所有参与组织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工作人员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祝愿。我坚信，再过不到2个月的时间，中国将为我们带来一场高水平的体育盛会，北京冬奥会也将永远留在世界亿万观众的心里。 津巴布韦祝中国一切顺利，祝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取得成功。体育能使人们感到鼓舞和愉悦，绝对不应将体育政治化。 随着北京冬奥的临近，多国运动员正加紧备战，期待在北京冬奥赛场上发挥最好的水平。 我认为北京冬奥会能顺利举办，我相信北京冬奥组委会尽力做到最好。我已经等不及要登上北京冬奥会的赛场。 我很高兴能代表新西兰参加北京冬奥会，希望能让每个人为我骄傲。我有信心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好成绩。北京冬奥会赛场见。 我们整个墨西哥代表团都为能参加北京冬奥会而激动。我相信所有的运动员都会在北京收获一段非常难忘的记忆。祝愿北京冬奥会成功。 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7137万6643例，累计死亡病例为532万4969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表示，还有98个国家未能实现年底的疫苗接种目标，在低收入国家，只有不到4%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5051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80.36万例。美国16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38881例，新增死亡病例1143例。在截至15号的一个月内，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增加近50%，其中住院患者增加40%，医疗系统不堪重负。16号，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88376例，为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目前，英国累计确诊超过1109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4.6万例。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言人汤姆森·菲里日前警告说，阿富汗面临的饥饿和贫困危机如同雪崩一般。按照当前的情况估计，有约98%的阿富汗人没有足够食物。冬季的到来令阿富汗的贫困和饥饿问题更加严峻。国际社会多次呼吁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尽快解冻阿富汗海外资产，以解决阿富汗面临的严峻人道危机和经济问题。日本大阪市北区商业街一栋楼房今天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24人死亡。火灾发生在一栋8层楼房4层的一个诊所。大火在发生半小时后被基本扑灭，过火面积约为20平方米。大阪府警方及消防部门正在对火灾原因展开调查，不排除有人故意纵火。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